岭高速都改叫京藏高速了。哎，有网了，哎，你帮我查查嘛，我可不敢看。 嗯，好，不错，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主持人香露。俗话说啊，隔行如隔山，职场帮帮团呢带着大家走进各行各业，一方面想给跳槽的朋友啊，寻找一些机会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建议，另外一方面呢也给那些啊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朋友啊普及普及，其实啊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酸甜苦辣。那我们从哪个角度入手呢？我们觉得呀，从猎头这个角度入手是最合适不过的，因为呢他们呢更中立一些。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捷达市地产行业的一名资深猎头楚佳宁。佳宁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佳宁呢对于地产行业很熟悉哈，不管是公司也好，还是在这个领域里面从业的房地产人员也好哈，我们都知道今年这个房地产行业好像发生很大的变化，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地产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又呈现出什么样的不同特点？ 今年其实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两极分化， 嗯，我们 说的可能强者恒强的这个特点非常的明显，比如说前三名是千亿。但是今年已经扩展到了整个的 top 10的这个门槛。嗯、那么更明显的一个数据是前三名的数据，前三名和后边的企业差距越拉越大。 嗯 像第一名的碧桂园，它的营销业绩半年就已经达到将近5000亿了，全年的话至少是要冲万亿的。 嗯，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在未来的1到2年之内，可能会有不少的这种中小型企业会面临着很尴尬的一个境地。 就换句话说，原来啊80分就能考上这个非常不错的学校了， 没错， 对吧？ 没错。 现在呢，就是85分起， 没错。 您还别挑，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就整体这个行业的销售收入是在增加的， 嗯，净利润也是在增加的。 嗯、 像排在第二位的一家企业，它的这个净利润已经破千亿了，那可能它的净利润就是别人的销售业绩。 嗯， 这个差距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就是说，虽然大家整体的这个销量在上来， 嗯， 利润也在上来，但是这个利润和销量之间的这种差距在越来越大。 没错， 嗯， 越来越大。而且其实政府在给他们拿地的时候，也会综合考虑到这个企业的成熟度，包括他们的项目的质量啊，以及这个口碑。 嗯 所以越是这种品牌的房企，它就后期会越好拿地，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嗯， 那可能中小型企业想发展就要积极求变了，这可能是未来几年的第二大关键词，就是跨界。地产之前大家都在做传统的住宅嘛，不过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企业会关注到地产家这一块，比如说跟共享经济的这个结合。现在有很多这种联合办公的企业，像长租公寓这些领域，包括一些很有个性化的，像小镇，比如什么各个主题的小镇，像科技的、金融的， 文创的这些小镇， 嗯， 会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然后各个企业也都在不断的在尝试。 未来转型的一个方向，不再是单独的修什么商业写字楼了， 嗯， 修这个小区了，这个商品房了，这个可能还有， 嗯， 但是呢，刚才你所说的这些正在增多，这个增量应该是比原来要大很多，是吧？ 是的，其实现在更强调配套嘛， 嗯， 单独的小区可能竞争力不是很强， 嗯， 如果周围的所有的商业配套， 嗯， 生活服务都发展起来，那这个小区也会越卖越好。 这样一些变化对于地产从业人员来说应该也会带来巨大的挑战哈， 啊，确实是， 啊，就以您刚才所谈的这几个变化，那么他们在招人上面啊，在用人上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嗯，其实现在普遍来讲，大家对于人选的要求都是要年轻化， 嗯， 高学历。 什么叫年轻啊？ 年轻啊， 嗯， 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2016年、2015年的时候，一个城市的城市总经理可能大概35岁算年轻的， 嗯， 大部分都是37、38，甚至40、42岁，但是今年。我看到了一个90后的城市总 啊， 而且有大批量的85后已经变成了主力军。 这是在什么级别的地产公司呢？ 30强吧， 嗯， 甚至10强， 嗯 嗯。 所以就是江山代有人才出，一代更比一代年轻。 对，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 啊， 嗯，而且他们的学历都很高， 嗯 嗯，现在基本上普遍会要求至少一本， 嗯， 985、211。这些当然更好， 嗯 嗯， 这是两个特点，一个是更年轻了，一个是学历会更高， 嗯， 原来的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的学历好像什么都有哈， 统招本科为主， 嗯， 但是也会有不少的特例，因为当时的这个发展需要嘛，那当然每个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所需要的东西需要的人才都会有着变化。 好，还有哪些变化？ 还有一点就是，嗯，企业都会关注稳定性，人选的稳定性。 嗯 嗯，当然很多候选人会误解说，那我在这个企业待了10多年，我的稳定性是不是很高？但这个倒不一定是优势了。 嗯 嗯，因为很多企业也会顾虑到适应性、适应能力，所以我给我人选的建议大概3到5年为一段工作经历是比较好的。 就是你太长了，人家会觉得你跳出这个舒适区， 嗯， 再适应我们这新环境，可能得打个问号啊。太短了的话呢，那就怀疑你的这忠诚度啊，包括你各方面的这种适应性，啊。 因为地产行业可能还有一些特殊嘛， 嗯， 因为比如说我跟一个项目， 嗯， 那这个项目从头跟到尾的周期是其实相对比较长的， 对， 至少1到2年嘛。 嗯， 那我在这家企业做两个项目，做2、3个。可能正好4、5年的时间再看别的新的机会，有一个级别上的上升， 嗯，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确实好像这个地产行业跟别的地方的这个从业者有它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都是项目制的， 嗯， 所以它是 对 跟着这个项目走，是吧？项目去哪， 嗯， 你就去哪，这项目要多长时间，那么你的这个服务时间也会随之调整啊。 是没错，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在地产行业工作的人，他们当然也分不同的级别啊，也分不同的岗位，你觉得他们面临哪些挑战？ 其实挑战还是挺多的，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跨界嘛， 嗯， 那跨界的话，比如我们之前服务的很久了，服务8年的一家客户，他们是做产业地产，他可以说是全国乃至全球最早做产业地产的一个企业，那他面临的挑战就是没有任何可以学习参照的目标，一切的东西都是他摸着石头过河，所以他对于方向的这个不断的探知，对他来说是一个最难的点吧， 嗯， 最难的点。那现在也有很多企业要进行这个跨界，那对于他们来讲，是否有足够的人才，这是企业的挑战了。那我们的人选能否快速的转变思维上的转变，能否快速的学习这个新领域的一些知识，这可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为毕竟可能都在地产小有成绩了， 嗯， 然后也都做了很多年，这时候让他们去接触新鲜事物，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走出这个舒适区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嗯 嗯，还有一方面的挑战就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这个商业地产的这一块变化。 嗯， 之前呢，比如我们购物中心呢，可能全都是零售， 现在好像大部分购物中心 变成餐饮加零售了， 对对对， 加娱乐， 对对对，会有基本每个商场都有一层或者一大片区域是给小孩的这个区域吧，包括学习啊，包括他们娱乐，所以现在对于商业来讲，他们要面临的就是招商上面的挑战，他们会降低这个零售业的比例，增加服务业的比例，但是主力店的招商是很难的，这个做商业的候选人应该都知道，他们提出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需要很多的耐心去谈判，很多的资源去跟他们沟通， 所以你刚才谈到其实是两个转型，一个呢就是从传统的业务要往新的这种模块上去嫁接，这个需要大家学习更多的知识哈。还有一块呢就是说随着这个零售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可能他们在这种具体的工作上开展的难度更大一些。 没错。 那据以第一个为例的话，这是不进则退吗？如果你干不好就得被开吗？ 以这个残酷的市场环境来讲，一家企业用人是有很高的成本的嘛，他们也会考虑这方面，可能有个半年左右的适应的这个阶段，但是如果太久转不过来，那这一块业务就要被拿掉了。 这个比互联网公司稍微慢一点是吧？ 稍微慢一点， 但是等不了太久。 是的， 如果这块项目拿掉了，那这些人就都解散了。 这些人会有别的企业继续为他们提供平台嘛？ 那这公司就不保留，都是这样的逻辑吗？ 也不都是啦。会有一些比如资金链会比较充足的企业，那我们，因为我刚才说到这个新型的业务，它的盈利周期是很长的。因为它可能需要3到5年，甚至5到10年，它才会看到回报。所以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以来做这个转型，都准备好了做这个转型。很多企业还是会保守的守住他们之前的东西的。现在我们能看到迈出这一步的基本上也都是一些品牌房企吧。他们 如果还守住原来的那个做这个住宅也好，做这个商业地产也好，也还能挣着钱。 能挣到钱，但是你想现在一二线城市竞争会很激烈，基本上一线城市饱和了吧，像北上广，已经很少有地能再开出来了，大部分都会去抢三四线城市，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讲，有一些地方性企业，他们的常年服务于这个地方，那他们的资源是很丰富的，品牌房企在进入的时候不一定会有多大的优势，而且品牌房企前十强有很多做豪宅的企业，他们很注重品质，但是真的搬到三四线，这一套产品线不一定还适用，他们需要开拓新的产品线。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那你觉得在目前这个环境下，在地产公司打工的人，大家都心里想点什么？他们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呀？ 最大的压力可能就还是来自于没有项目做了。我可能做完这个项目之后，我就要闲置了，我就要看新机会了。 那公司不会安排吗？ 没有项目了， 公司也没有项目。 对啊，因为项目没有那么多了。但当然，我指的是中型企业吧。前三十强您不用担心，他们是很稳定的。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流言啊，最近什么，比如什么资金链短缺呀，或者什么人事变动啊，但是其实都不是问题。我跟几个候选人交流过，这几位也属于地产老炮了吧？他们也都跟我说，很正常，每3到5年就有这么一个波峰到波谷的波动。过了明年或者过1-2年还会回到原来的正轨上，他们都内心还是比较平静的。 就是原来经历过那种起起伏伏，现在这些老的资历深一点的地产从业人员，心态相对比较平稳。 对对对，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波动。 但是对于小房企，就像刚才你说的，这差距越大，有可能就面临着吃了这顿没下顿的这个危机，是吧？ 是，确实是。 所以现在就是更焦虑的反而是小公司的， 对，中小型企业吧。 那在这种大的房企工作，包括他的年龄可能也到一定岁数了，这些从业者他们在心态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会有，因为我刚才也说了，现在都在年轻化嘛。 对啊。 我跟很多这个候选人也聊过，说您今年比如45了或者47了， 中年危机没有？ 对对对，他们很有危机感，就是下一步该去哪里发展。最好的选择当然是留在现在的企业，那么我也在帮他们寻找一些可以接纳他们的地方，让他们发挥，哎，可以说发挥余热。 这真的算在地产公司算余热了吗？ 确实是这样。现在真的年轻化的进展让我也很惊讶，发现一些90后的候选人年薪已经过百了，过百万了。这样的竞争确实会比较激烈。 90后的年薪过百万了。 现在有不少。 他凭什么能拿那么多呢？你跟我们说说，我们也向他们学习一下。 因为现在很多企业都在之前啊，很多企业都是会鼓励外部招聘，空降一些领导过来。但是现在很多企业会很关注他们自己的管培生。尤其是这个体系很完善的这个企业。他们会相信，如果一个人的学历比较高，说明他的学习能力很强，在我的体系之下进行可能2-3年、3-5年的这个培训，给他们一些实战的经验，他们就可以胜任一个很高的职位了。今年的管培生的话，一般如果你是211985毕业，薪酬大概15-20万的年薪吧，可以达到。这是中低水平，有更高的。如果是博士的话，有一家企业可以开到50-80万。 这是任何工作经验都没有的学生。 对对对，任何工作经验都没有。 从10-20万到上百万，这中间也有一个火箭的速度啊，因为90后最大的也才28岁啊，他是怎么上升的呢？ 其实这个他们的固定可能没有这么高啊，大部分都是奖励奖金了。因为现在很多企业会提出这个一些激励的机制，比如说跟投啊，我做这个项目我前期跟投多少成本，然后后期给我多少回报， 合伙人的这种。 对，没错，现在年轻人需要这种激励嘛，那可能跟自己的收入挂钩，跟公司来共摊这个共担风险，肯定他们的干劲会更强嘛。 可能实现刚才你说的那么高的收入也是靠这个激励机制所完成的，并不是说他的这个公司哈。 没错没错，固定薪酬可能真的到30岁达到60-70万是比较正常，现在来看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平了。 换句话说，就是在地产行业要想干得好，其实靠挣工资是不行的，这也是这个行业的一个特点，是吧？就是大家的可能有相当大一部分比例的这个收入是来自于这个绩效，来自于奖励。 73开或者64开吧，就可能60%是固定，40%都是奖金。当然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比较高周转的企业，它这个比例会很夸张。举一个例子来讲，我听说啊，某家房企2017年有6位上亿的区域总裁。 回头他们要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我们可以给他们做一个理财规划。其实我发现各行各业啊，也许呢在本专业上面做得非常棒啊，非常出色，但是呢在其他领域他们可能就是小白。我曾经听过一位朋友跟我讲啊，他说有一位这个公司的老总，他自己创业啊，自己创业，他在一家银行买理财，他所有的钱，上亿的钱啊，都只买那个活期的那种货币基金，知道吧？就收益最低的那种基金， 人比较保守 啊，对，非常非常之保守。他说他不是很懂得规划，甚至连自己的保险都没有买。啊，当然这是后话哈。 那这就需要我们猎头来为候选人做规划了。 我倒是觉得，对未来猎头可以做一个全面的这种服务，是吧？从职业规划，包括薪酬，这个财务管理哈，包括其他的这种法律服务啊，都可以做一个配套。那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这个从业人员的心态，特别是中年这个从业人员，有这种危机感，主要是怕这个年轻一辈啊，这后来居上啊。那他们难道就没有点优势吗？ 当然也有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30强的，就是10强或者30强的企业，会有很多他们元老级的员工，就可能真的在这家企业服务了很多年，那企业会给他们一些相对比较特殊的职位。比如您刚才说，可能这个人很有经验，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人，那我给他一个 统管所有技术方面的这个岗位，因为技术确实不是年轻人几年之内就能积累下来的，它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积累积淀，所以可能岗位会有不同吧，而且其实现在很多稍微靠后但是想要发展的企业，他们会很乐于去接纳这些人选，因为他们有着成熟的体系的一些知识，可以为他们过来搭建一些体系，甚至怎么说，他们的能力可能要比董事长比总裁的能力还要强， 这就相当于从这个大公司出来的人到这个中等公司， 怎么说，他们的能力可能要比董事长比总裁的能力还要强， 这就相当于从这个大公司出来的人到这个中等公司，他的职位还能再上去一下，他还有很多价值，是吧？ 对对对对， 因为大公司可能人才太多了， 是， 所以说相对来说他们的这种空间就会被挤压一些哈。 其实我还是挺心疼我的候选人的，因为他们真的很累，就虽然他们收入很高， 我正想问这个问题，一分付出一分收获， 没错没错，他们真的是，不说全年无休吧，但是能过上一两个舒服的周末，对他们来说都很难得了。而且加班现象也比较多，比较普遍了。 我们经常听说这个996啊，这指的是互联网公司。那如果要放在地产公司的话呢？ 地产公司之前有一个企业是提倡每天工作10小时，每周工作7天。 那比996小少一小时，但是又比他多一天，大家愿意选哪个呢？ 那现在在这种高周转的大环境之下，其实每天工作10小时也大部分候选人也都可以接受了。 是不是这个房企不一样，企业文化不一样，所以这种加班文化也不太一样？ 确实是这样。就比如说现在前20的企业，那天我看了一个数据，有多一半其实是国企或者有国资背景，但是现在的国企跟我们之前了解的国企可不一样了，他们的市场化程度是很高的，那他们的优势可能是比如项目比较充足，然后品质会比较高，那对于这些候选人来说，不用太快的去开发一个项目，就是这个流转不用太快，所以他们会相对来说还好一些。但是普遍来讲，私企尤其是高周转的私企，他们的加班就会比较疯狂了。 刚才佳宁说到一个地产行业的术语叫高周转，是吧？ 对， 这个高周转我们马上会想到哪家呢？碧桂园，他也是靠这个从一个地方的房企变成一个这个全国 龙头吧， 龙头，你跟我们大伙儿解释解释吧，什么是高周转？地产行业的这种高周转是怎么来玩的？怎么运转的？ 首先，什么是高周转？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现金变成房子，房子变成现金，现金变成房子的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越快啊，它的周转就越高嘛。真的要做高周转，其实是需要具备很多条件的，比如像就刚才主持人说的碧桂园为例吧。它是有很全面的一套体系的，这套体系是经过多年的这个磨合，很花了很多钱请咨询公司来帮他们搭建，才有了这样的一个体系，能够支持他们在这种高负荷的工作强度下运转。也不是说所有的企业说我想玩高周转就能玩的。碧桂园这方面是它最大的一个竞争力吧，核心竞争力。 你要想把这钱变成房子，你这个时间得跟得上，因为我们知道砌房子也好或者卖房子也好，它有很多环节，是吧？ 对， 不管是政策的呀，还是这个施工的呀，对吧？你还是这个销售的这样的一些环节，等等，还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如果你可能有一个环节没弄好，这钱资金链就会比较紧张，这周转就完不成了。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它也是多方面的，每个部门在互相配合互相支持，才能做到这个所谓的高周转。 它其实就像那个足球运动员一样，跟踢球一样，是吧？ 各司其职嘛。 对，你要有一个人没带好这球，或者是犯规了等等，都会影响整个比赛的进度啊。 是， 所以你刚才说这个在高周转的房地产企业里面，他们的这种压力和加班的程度会更大一些。 对，但是收入也更高嘛。 更高一些。

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7.3，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听众朋友，有没有打算未来去房地产行业工作，或者是说想跳槽到房地产行业，或者是说你特别想了解这个行业？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就是来自接达市地产行业的资深猎头楚佳宁。佳宁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希望通过佳宁的介绍，让各位朋友真真切切地了解地产行业目前正在发生哪些变化。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两个目前他正在代理的职位啊，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地产行业对于人才有哪些需求。 OK，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跨界的这个岗位吧，联合办公的企业，目前在招 SVP 的岗位，就是高级副总裁。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两个目前他正在代理的职位啊，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地产行业对于人才有哪些需求。 OK，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跨界的这个岗位吧，联合办公的企业，目前在招 SVP 的岗位，就是高级副总裁的这样一个岗位。 就副总裁里面还有高级副总裁。 嗯，没错。嗯，在职场这个地产公司对级别设置的会相对比较细，百度词条都能查得到的这种候选人。然后还要求一定要有创业精神，最逗的一个要求是一定要洋气。 啊，洋气这个词儿， 它会有几条比较有意思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它要求人选有知名度，在行业内很有知名度， 就经常抛头露 面，对，百度词条都能查得到的这种候选人。啊，然后还要求一定要有创业精神，最逗的一个要求是一定要洋气。 啊，洋气这个词儿，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 嗯，这可能也是跟他们的企业风格会有关系。 嗯， 因为现在联合办公的企业，这个所以对这个，嗯，不说长相吧，至少形象上要跟他们相匹配，能够融得进去这个团队。 洋气是吧？ 嗯。 第二呢，要有这个创业精神，或者说开拓精神。 对。 另外呢，您到网上一搜，能搜出来，而且还是正面的。 对，没错。 至少是中性的。 是这样。 第二个我们能理解是吧？有开拓精神，那哪个企业招人都希望他有这个创业的精神。这前面这个为什么要有知名度呢？ 嗯，因为我刚才提男的工作内容应该就是投融资这一块了， 嗯， 就投资和融资，不是我给你钱你就能把项目给我的，是里边有很复杂很多的条件，优惠政策、优惠条件，然后面临着很多家别的企业的竞争。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 主持人和我都去买一样东西，可能就剩最后一个了，大家都出10块钱，但是阿姨说，哎，我认识主持人，主持人长得帅，我愿意把这个东西先卖给他。条件，优惠政策，优惠条件，然后面临着很多家别的企业的竞争。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主持人和我都去买一样东西，可能就剩最后一个了，大家都出10块钱，但是阿姨说，哎，我认识主持人，主持人长得帅，我愿意把这个东西先卖给他。可能先 这是我丈母娘。 对对对。而且因为联合办公的这个企业也是在初创阶段嘛，所以他们需要在市场知名度提升。 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这房企首先要有一个有资深行业人脉的人，然后为他去拿项目，为他 广告 宣传上面啊，包括你的这种企业商誉方面就有不少的加分项。 是这样。 这企业用人也是用到极致，反正挺有开拓精神嘛，开枪啊，拓土。 是这样，是这样的。但是其实怎么说呢，对于这种初创企业来讲，它更是 有创业精神，是说也有吃苦精神的代名词。 但跟企业一起成长嘛，一同发展。甚至他们可能连独立办公室都没有。这是联合办公的一个企业。它不属于，它其实不太像传统的地产了。如果归类，我觉得它好像更像互联网的这个风格。排名的话，肯定是前十位的。 你的意思是说在联合办公里面？ 对对对对对。 好，再来说这个阳气的问题啊。那我们可不可以理解，就是对年龄是有一定的要求？ 其实倒没有， 没有啊， 因为我说要有知名度嘛，那你年龄不可能太年轻。他们可以接受，就是比如哪怕真的到47、8岁、50岁，也是可以接受的，主要是心态。 心态得年轻。 对对对。 那要求这个候选人在哪里工作呢？ 联合办公嘛，那它的地点就很宽泛了，北京、上海，其实只要有他们联合办公项目的地方都可以。 实际上这个高级副总裁他也就是负责这个联合办公所有的业务，是吗？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拓展的所有业务。 拓展的所有的业务。 对。 那就是说哪里有项目那就去哪，也不是说只是在一个北京这个大区域。 是这样的，地产人这一点还是我之前也说过，心疼地产我的候选人嘛，这一点也是挺挑战性很大的，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讲。可能真的是哪里有项目我就要去哪儿了。没有太固定的说我这5年这10年都在北京工作，这样很难。 那他们平时怎么处理家务事？ 首先我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在介绍机会的时候，第一点我就会问他们对于地点的需求，这点需要他们跟家里人充分的商量好，沟通好。比如说那现在在北京的候选人如果想看机会，北京的机会不是那么多，可能会更多的关注京津冀。这一个大区现在交通挺方便的，说实话。可能最多1个小时、半个小时就能回来了嘛。可能一周回来2-3次。 平时加班也不见得天天都能见。 对， 是吧？ 是这样，是这样。 但是你要说从北京到上海，或者说从北京到其他更远的城市，这对他们来说这个挑战难度就大了吧。 确实是。那可能有的候选人会选择举家都搬过去。 举家搬过去，那他另外一半儿，那他们的工作怎么办呢？这地产公司还给安排一个？ 那不会，那可以交给我们。我们会帮他们。 有这样的案例吗？ 有啊有啊。有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候选人，他的妻子是一个外籍的人选。但是正好也是有相关的需求，我们就两个人都推荐过去了。 到同一家公司上班去了？ 同一家公司。那但是不同的集团嘛，不同的业务，不会有什么事事合规的。 但我想这种情况可能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就是他们另一半也要面临事业啊，或者是家庭新的这样的一个开始啊。 是这样的，地产人的家属也真是很不容易的。 你是不是也经常听他们诉说家务事儿啊？ 是有，比如我给你举一个很逗、很奇葩的案例啊。这个候选人他就要到离家可能开车1个多小时的这么一个地点，就是上海到嘉善的这么一个距离，其实很近。那薪酬翻了一番吧，涨得很高，但是他的媳妇儿就 死活不同意， 死活不同意。 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嘛， 就是我们要的不是钱， 对对，是家庭，是稳定 啊。那后来呢？ 后来我们对他的，我给他爱人打电话，跟他推心置腹的聊了很久。 最后爱人说：“那就把薪酬乘以3吧。” 那也比较难。待会儿我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怎么跟企业去谈薪这块。 好，那最后这个机会就。 最后还是去了，但是隔了半年才去。他做他爱人的工作做了很久，然后给他爱人在嘉善那边买了一套房。 哦，就是先要稳住爱人的心， 没错。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是吧？因为刚才你谈到地产行业的这个薪酬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这年轻人的薪酬增长也比较快。 比较快。 相对来说可能要面临的诱惑也更多一点。虽然可能太忙了也没时间花那钱啊，但是终归啊，终归这也是一个诱惑，是吧？好，这是这么一个职位，那我们就来聊聊薪酬吧。薪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 这个职位的薪酬企业说没有上限，但是越是这么说，其实猎头心里越没底儿。没有上限的范围，我要1亿你也给嘛。 对， 所以最后跟他们的人力总 HRD 去交流之后，规定了一个大概的范围啊，就是1000万以下都可以接受。 这么高啊？ 这么高 啊？好吧，这个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但是我觉得他纳的税也不少呢。 是啊，这个税前和税后的差别真的很大。 是。好，大家如果以后想到这个行业的话呢，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说说啊职业发展的一个路径。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再来说第二个啊，第二个招聘。 第二个招聘其实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这种地产的招聘啊。他们的要求现在也就是需要稳定性，他们对稳定性的定义就是你的职业生涯中就是不到2年就跳槽的这个经历不能超过2段。不管你是30岁也好还是40岁也好，对于这点的要求会比较严格，因为他们的项目是怎么说，体量比较大，需要一个长期，可能真的要做3到5年才能做完的一个项目。所以对人选的稳定性要求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他们还有一点要求，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高学历了，211，最低211。 这是要做什么呢？ 项目总，就是项目的负责人。 这个项目总我们可以理解是一个在建的项目的负责人，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在建或者待建吧。 待建， 因为企业招聘不会说我拿到了地才开始搭团队，可能是我先搭好这个团队，那地拿到一半了，我搭好这个团队，正好他过来之后就可以上项目了。 好，还有哪些要求吗？ 其实比较争议的一个话题，可能就是男女性别的话题了。不可否认，现在地产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倾向的，对男性会有一定倾向。女性候选人反正我看到的很少。尤其是在就是盐产销主要的这个生产运营条线会比较少。 就是说本身这个领域女士的从业人员就比较少， 企业的包容性会比较差， 企业可能选择女性的这种概率也比较低。 对对对，比较低。 你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可能确实是女性，比如说她生孩子这个不可避免，结婚生子嘛，尤其现在又开放了二胎政策。那之前可能我们推荐人一个女性候选人说她已经结婚已经生子了，已婚已育，那可能企业还会酌情的会考虑，但之前这个二胎政策一开出来，连已婚已育都不行了，还必须要问清楚有几个孩子。那毕竟他们一个部门可能就3-4个人，而且面临着很大的工作压力，那如果真的中途有一个女性候选人就是有什么事情暂时休婚假也好休什么假也好，剩下的人很难去 完成这些工作， 嗯， 他们得重新招聘， 嗯， 会打乱他们的计划， 嗯 嗯。再一方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种频繁的加班和地域上的变化， 出差， 对对对， 包括调动， 对对对，所以确实是可能男性更有优势吧， 嗯，这对女性来说也是个挑战，是吧？ 是， 嗯，不容易啊， 嗯， 那具体回到这个岗位上来说，需要在哪里工作呢？ 天津， 嗯，在天津。嗯， 对，在天津。那 这对于北京的从业者来说也还不错，是 个机会，是个机会，至少没有那么远。 嗯， 不过天津也不是天津的市里了， 嗯， 那可能就是稍微偏远一点。 好，薪酬呢？ 薪酬的话，固定年薪其实七八十吧。 嗯， 税前七八十万的固定。那奖金的话，这个 就不好说了，看项目卖的怎么样嘛，是吧？ 对对对， 嗯，刚才你谈到这个税前七八十万的年薪，其实很多朋友也没有太多的概念。 那奖金的话，这个就 不好说了，看项目卖的怎么样嘛，是吧？ 对对对， 嗯，刚才你谈到这个税前七八十万的年薪，其实很多朋友也没有太多的概念啊， 嗯， 毕竟领到这么多钱的人还是 少部分， 不占多数的，是吧？ 嗯， 那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个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你挣的越多是越高的，最高档是45%呢。 是， 所以咱也不要觉得他们那么多钱都放自己口袋里没有，还有一部分是交了税了。 对， 你分析分析啊，七八十万的年薪到手，我相信很多从业人员跟你讲过啊， 嗯， 你别看我这么高，其实到手没多少。 嗯， 你觉得到手税后扣完这些社保公积金，大概还有多少？ 一般的话，在比如真的是七八十或者到100这个区间内， 嗯， 大概乘以一个0.7， 嗯 嗯，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数， 嗯 嗯，当然就是咱们可以简单算一下，比如72万一年，那12个月就是每个月是6万， 嗯， 那这是税前，那税后可能4万多。 不要看你自己，可能税后也就1万多、2万多，但是你承受的压力是人家的1/3，或者是更少， 是这样。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地产行业从业人员他们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佳宁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地产人跳槽的特点。 其实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主持人聊天还有聊到哈，我关注了他们的官方微博，里边他们一个合作伙伴正好也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合作伙伴。嗯，有这样一位候选人，就是他今年应该是45岁了，但他当时我帮他找机会的时候是43、44的这个样子。 嗯 嗯，其实他的背景，嗯，怎么说呢，不是那么的亮眼。 嗯， 可能基本上都在50强或者甚至100强的这个 稍微排后一点， 对对对，范围内，但他级别很高。嗯，对于这样的候选人，他那天就给我打电话说，佳宁，我离职了，因为种种原因吧，从现企也离职了，然后我给碧桂园呀，或者前十强的几家企业都投了简历。 嗯，还要投简历啊？ 嗯，会，就是比如朋友的内部的推荐， 哦， 或者猎头的这个推荐， 嗯， 会有这样的机会。他认识猎头一定很多，然后他跟我说，那都没有什么太好的反馈。 嗯 嗯，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去寻找我的下一步的这个出路？ 嗯 嗯。然后我帮他分析了一下，其实他的优势确实不是在一线地产去打拼，去跟这些年轻人去竞争，他更多的优势是，他可以帮助这些小企业去搭建自己完善的体系，去拿到，就是刚才说的开疆扩土嘛，就在一个新的区域内快速的成长起来。他之前的背景里是有这样的经历的， 嗯， 那我就帮跟他说。那您现在考虑的地点大概会是什么样的范围？ 嗯 嗯，他包括职级啊、薪酬啊这些问题，我都抛给他。他给了我一套回答之后，那我看到其实他更关注的是自己未来的发展。 第二是年薪， 嗯， 第平台对他来讲可能让他自己排到后面了，那做完这个排序之后，我就跟他交流，我说那我帮您来定几个目标吧，就大概定了四五家企业，但这五家企业都是在50到60之间的， 就是这个排位哈， 对对对，排名在50到60之间，然后我就拿着这个人的简历和情况去敲门，去找各个企业的 HR 去聊，正好聊到了那家企业，他们董事长之前开会的时候提到过想要有这么一个想法，但是真正的编制还没有出来，我就把这个简历给了 HR， 然后 HR 就向他们董事长汇报，汇报之后董事长还挺满意的，直接就把这个编制给定出来了。然后面试呢，去面试之后候选人很开心，觉得终于有一个欣赏自己懂自己的领导了，面试完了当天下午就去上班了。 哦，这么快。 对，就从北京飞到上海了。 哎呀 然后薪酬很高，我们的服务费也很高、 比他原来的薪酬翻了多少呢？ 高了30%吧，差不多。 好，那从这个人他跳槽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什么样的结论来呢？ 就是其实人嘛是最难以琢磨的，每个人的特点，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所以对于看机会来讲，可能关注的点也不一样。像主持人，我不知道您如果想要看一份新机会，您会更关注哪一点？比如说，我会给他们一个几个选项，让他们帮我来做排序，就我刚才提到的薪酬、职级、地点、平台，还有权限，没有一个工作是让你100%满意的嘛，也没有一家企业是完美的，所以有取有舍才有得，就还是要知道自己最想要什么，什么可以稍微放弃一些，这样对未来的发展啊，对未来寻找一些新的机会会有很大帮助。 他找工作花了多长时间呢？ 他找到我花了4-5天。我帮他完成，但他之前离职了可能有半个多月吧。 这算快的吧？ 算是比较快的了。 一般地产行业的从业人员要找一个新的机会，可能不同的这个房企的人员是不是时间也不太一样？ 是这样的，因为你找到一个新机会，你投完简历跟猎头也好跟人力也好交流过后之后要有一个面试周期嘛，面试一般的话至少要有3轮吧，那尤其是如果职位比较高需要见到董事长啊或者总裁的这种面试，那他们的时间是很难排的，这个周期就不太好说了，有的时候半个月，有的甚至1个月才能走完面试的流程，那走完面试流程提离职，现有单位会有手续交接也好，包括你要把手头所有的事儿都处理好，那可能又得有个2到3周的这个时间，所以综合下来至少得1个多月吧。 这都算快的，这还是找到合适的。 对对对，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想法，还是建议大家提前去平时就跟猎头多聊一聊，不一定说你要跟他聊我马上就要动，但是你跟他了解一下行业内的信息，最近有什么样的职位，对你来说是好事儿嘛。 今天我们节目也快结束了哈，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佳宁，你感觉现在市场上的机会多吗？在目前这样一个形势下，你建议大家动吗？ 那大家都不动，我怎么挣钱呢？不过今年的话，因为也快到年底了。 今天我们节目也快结束了哈，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佳宁，你感觉现在市场上的机会多吗？在目前这样一个形势下，你建议大家动吗？ 那大家都不动，我怎么挣钱呢？不过今年的话，因为也快到年底了嘛，还有几个月，可能很多人会考虑到自己的年终奖的问题，所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尤其今年市场也一般，我不建议大家太轻易的太草率的做出决定，还是谨慎吧。可能2019年甚至2020年，当大环境有所回升的回暖的时候，才是一个更好的跳槽机会。 好，非常谢谢楚佳宁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说到了很多